错。 而这个举动是为了防止打破价格体系。 金融产品花样百出，琳琅满目。 消费贷、白条、花呗，哎，这儿怎么还开了一个美团月付？ 本月花钱，下月支付，但你要一旦忘了，小心你的征信记录。 投资市场风光无限，风险遍地。 理财不保本，股票看不懂，贵金属变化快，想赚点小钱怎么就这么难？ 2021年每周一到周五早上9:15，北京新闻广播《财富新动力》，咱们一起梳理梳理您的钱袋子，清楚挣钱，明白花。 好，听众朋友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4.5 北京新闻广播财富新动力。各位早上好，我是美哲。在这儿提醒您啊，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那么在今天的资讯部分，我们将会关注到31个省份8月份的 CPI 出炉了，11地涨幅低于全国，4地物价下降。国家税务总局表示，进一步刺激企业加大研发投入。民航局表示，中秋国庆假期客运量和暑假相比将会实现大幅的提升。2021世界机器人大会闭幕，签约金额达到53亿元。那么在资讯过后呢，今天我们也是邀请了嘉宾啊走进直播间来和大家聊聊。想必大家也都关注了，在昨天凌晨呢，咱们北京的环球影城、环球度假区是正式开票了，也会在9月20号正式开园。那么稍后的时间当中啊，我们就要和大家一起来聊聊北京环球度假区正式开业将会产生哪些层面的影响，包括都会起到什么样的产业带动作用哈。也欢迎我们的听众朋友，您可以随时通过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您在首页找到财富新动力的聊天室，就可以随时和我们互动交流。好，首先来关注一下宏观方面的消息。31个省份8月份的 CPI 出炉，11地涨幅低于全国，4地物价下降。2021年的8月份，全国 CPI 同比上涨 0.8%， 涨幅比上个月回落了 0.2%。那么分地区来看呀，宁夏、江苏、北京、天津、上海15个省份8月份的 CPI 同比涨幅是超过了全国的平均水平。河北省8月 CPI 同比涨幅和全国持平，内蒙古、吉林、安徽、湖北、福建等11个省份8月份的 CPI 同比上涨，但是涨幅低于全国。而湖南、贵州、云南和四川4个省份8月份的 CPI 同比下降，其中四川的降幅最大，达到了 0.3%。对比7月份，天津、甘肃、陕西等20个省份的 CPI 同比涨幅有所回落，而云南、四川、贵州3个省份的 CPI 同比涨幅甚至是由正转负，重庆、福建、湖北等6个省份8月份 CPI 的同比涨幅和7月份持平。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国家税务总局表示，进一步激励企业加大研发投入。为了激励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国家税务总局发布关于进一步落实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有关问题的公告，帮助企业更早更便利地享受税收优惠，促进企业技术进步。那么这份公告也明确，在2021年10月份企业所得税预缴申报期，企业申报第三季度或者是9月份的企业所得税的时候，可以提前享受前三个季度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优惠。企业10月份享受加计扣除优惠的时候，只需要在预缴申报表当中填写优惠事项的名称和加计扣除金额，而其他的相关资料留存备查。 来关注一下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去年大赚超过1100亿元，收益率达到10.95%。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公布的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受托运营年报显示，2020年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权益投资收益额达到了1135.77亿，投资的收益率达到10.95%。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从2016年12月受托运营以来呢，累计的投资收益额达到1986.46亿，年均投资收益率达到6.89%。也就是说啊，2020年的投资收益占到受托运营以来合计收益的57%。再来看看，民航局表示，中秋国庆假期客运量和暑假相比将会实现一个大幅的提升。中国民用航空局召开月度新闻发布会，民航局运输司相关负责人介绍说，今年的7、8月份境外输入病例和本土多地散发疫情叠加，导致民航传统的暑运旺季遇冷，这个客运量是比2019年和2020年分别下降了 42% 和 16.6%。而到了中秋和国庆假期，一部分在暑期被抑制的出行需求将会得到集中的释放。再来关注一下，国家组织人工关节集中带量采购，平均降价82%。国家医保局组织开展人工关节集中带量采购，产生拟中选结果。那么这次采购产品的范围呢，是人工髋关节、人工膝关节，首年意向采购量共有54万套，占到全国医疗机构总需求量的90%。共有48家企业参与了这次集采，其中有44家中选，中选率达到92%。那么拟中选髋关节平均价格从35000是下降到了7000块左右，而膝关节呢，平均价格从32000是下降到了5000块左右，平均降价达到82%。再来关注一下二级市场方面的消息，周期股回调，沪指下跌1.42%，两市超过3200只个股下跌。14号三大指数午后跳水，个股普遍下跌，两市的成交额超过1.5万亿，连续第40个交易日破万亿。那么从盘面上来看，华为鸿蒙、钠电子、钠离子电池、工业母机、华为海思、CRO 等板块涨幅前列。那么截止到14号收盘，沪指下跌1.42%，深成指下跌0.54%，创业板指上涨1.32%。北向资金全天净卖出41.28亿，其中沪股通净卖出37.84亿元。好，来看看平台上朋友们的留言啊。我们今天跟大家设置了一个互动话题，就是想让大家来聊聊有没有关注即将在9月20号盛大开园的北京环球度假区。我看到我们平台上有一些朋友之前是去过国外一些城市的环球度假区，比如说燕林姐说我一直都在关注相关的消息，之前呢去过洛杉矶的环球影城，北京的其实就要先等一等了，不会在开园的时候去凑热闹，等等再去打卡。包括哥大爷说，这北京环球度假区最近热度太高了，那 不关注可能都不行哈。包括也有些朋友提出了一些问题，比如说8216就问说环球影城的度假区住宿情况怎么样。其实呢，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也是采访了我们负责跑旅游口的一位记者张博哈，也会让张博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北京环球度假区，比如说它的订票策略是怎么样的，包括周边的一些交通设施啊，配套设施是不是完善啊，目前是一个什么样的建设情况，也欢迎大家持续锁定关注。那么当然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也是请到了我们的老朋友，来自北京商业经济学会的副会长赖阳老师，待会儿赖阳老师也会走进直播间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有关北京环球度假区的相关消息哈。也欢迎大家有什么样的问题，包括大家都关注了哪些有关环球影城的方面，都可以通过听听 FM 随时和我们互动交流。好，咱们先来看看北京方面的消息。其实关注我们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的朋友可能也会发现，前两天我们其实在微信上一直给大家直播了2021年世界机器人大会的相关消息。那么2021世界机器人大会的闭幕式啊，13号也是在北京易创国际会展中心举办了。在这次大会期间呢，还发布了中国机器人产业发展报告2021机器人十大新兴前沿热点领域等五项重要的研究成果，保护知识产权的倡议也彰显了机器人行业的态度和决心。大会啊，也推动了产业链上下游的紧密合作，签约金额达到53亿，进一步促进了机器人领域的新技术、新成果的落地转化。再来关注企业方面，天猫双十一发布了10项商家扶持举措，15号启动商家报名。这次天猫双十一将会在9月15号正式启动商家的报名。那么双十一期间即将推出10项商家扶持举措。据介绍啊，双十一期间阿里妈妈将会升级超级消耗返活动，向商家补贴10亿元阿里妈妈的推广红包，单个商家1000万元封顶。此外呢，淘宝联盟也计划启动10亿元的佣金补贴，在双十一预售期重点对淘宝客进行额外的佣金补贴，最高的收益呢可以达到160%，也是淘宝联盟史上对淘宝客最大补贴力度的一次。那么今天的最后一条资讯还是和北京环球度假区的购票相关哈。14号呢，飞猪官方微博是发布了一份道歉声明，说针对消费者在北京环球度假区旗舰店购买环球优速通之后被自动取消订单的情况，他们了解到啊，因为系统访问量和订单量的峰值是不断的刷新，北京环球度假区旗舰店在获取环球优速通的库存时，实时对接出现了延误的问题，所以说一些朋友可能看到页面显示仍然有库存，但是您在付款之后啊，系统自动识别已经没有库存了，也就进行了退款，并且自动关闭了订单。那么当天飞猪也是发布公告称，已经和北京环球度假区商议，对于已经完成付款但是因为出票失败订单被取消的环球优速通的消费者，在已经全额退款的基础上，将会根据相关的规则另行提供商品实际成交金额的30%作为一个赔付。同时呢，北京环球度假区也会专门开放环球优速通产品的现有剩余库存，将会尽快通过短信的方式通知开售的时间以及产品的链接。好，那么以上消息来自人民日报、经济日报、经济参考报、北京日报、北京青年报和乾隆网。主持人美哲代表编辑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呢，我们会邀请嘉宾走进直播间来和您聊聊9月20号北京环球度假区即将正式营业都会带来哪些层面的影响哈，包括都会起到什么样的产业带动作用，欢迎您持续锁定关注，咱稍后见。 哎，我手头有点小钱儿，打开这手机银行，互联网理财、大额存单、结构性存款，这都怎么选啊？ 容易，我拿死工资，每个月剁手都不够，能理财吗？ 好办。 都说想理财也得了解点国家的方针政策， 听不懂 可怎么办呢？ 不难。 我想创业，白手起家难不难啊？ 那你去听一听财富新动力。 从三餐到理财，从置业到创业，2021年北京新闻广播财富新动力，每周一到周五早上9:15，咱们一起小财大用。 好的，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4.5 北京新闻广播财富新动力。各位上午好，我是主持人美哲。还是提醒您啊，您可以随时通过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来同步收听我们的节目。那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要和大家一起来聊聊备受关注的环球影城了。那其实呢，环球度假区的官方是之前宣布将会在9月20号正式对外营业，那么昨天也就9月14号的0点啊，也是正式开放了一个售票的通道。不知道我们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昨天有没有在0点的时候蹲点抢票呢？抢票的成果怎么样？有没有抢到这个第一批的入园票哈？我们说北京环球度假区是在北京的通州城市副中心，当然这也是目前全球占地面积最大的一个环球主题园区，也是打造了很多具有中华文化元素的独创的主题景区，比如说功夫熊猫，这个大家可能之前也了解到哈，也引入了很多手电呀，就手家电，包括一些特色的新店，预计开园之后呢，每年都会吸引大概1100万人次的游客，所以是让全国甚至是全世界都为之瞩目。同时呢，因为咱说北京环球影城将会在中秋小长假期间开业，所以据多家旅游在线的这个平台的报告显示，北京可能也会成为今年中秋期间最热门的一个旅游目的地。那我们如何看待北京环球度假区开业对相关的产业起到的这些带动作用，对旅游业又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环球影城的相关配套设施建设又如何呢？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要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这个话题哈。当然首先刚才也说过了，我们采访了我们北京新闻广播的一位记者张博。张博呢是一直负责旅游业相关的一个报道，那么在之前环球影城压力测试的时候，他也是实地进入园区做了一个体验采访，我们先来听他的介绍。可能新闻广播的听友也知道啊，在环球影城正式开园之前，其实张博是拿到了一个非常宝贵的算是内测资格，也是在环球影城压力测试阶段实地的前往影区里面去给大家做了一个实地的探访。所以今天呢，邀请张博来和我们说说你的实际感受哈，包括9月14号，也就是昨天环球影城是正式开票了，可能很多朋友在晚上12点钟的时候也是蹲守在 APP 前小程序前去抢票哈，不知道大家现在抢票成果怎么样？我觉得还是先让张博来跟我们说说大家非常关心的一个北京环球度假区它的定价策略，好不好？ 其实现在环球的整个票价主要是分为4档的，分别是淡季票、然后平日票、旺季票和指定日门票。其实这个档位大家也比较好记，就是418、528、638和748，是一个递进的这样的一个态势。其实大概看了一下环球的近期开园的一个门票吧，也就是从比如说9月20号一直到10月1号，这是一个比较热门的时间段，所以它的票价是按照旺季票价来执行的。 因为有中秋和国庆两个假期，是不是？ 没错，其实主要是在中秋和国庆节之前，这个是在638的一个价位，而在国庆节期间呢，也就是10月2号到6号，其实它是按照指定日的票价来售卖的，也就是最高档的748。而在10月份之后，一直到10月18号这个期间呢，在周一和周四，其实大家都是工作日的这个时间段嘛，它是按照528，也就是一个平日的票价，而在周5到周6，也就是周末的时间段会执行638。进入到11月下旬，目前是截止到12月12号这个期间，是它的票价会执行一个，就周一到周四的话是按照淡季票，也就是418。周5到周日的话是528，所以这个变动其实还是比较大的。大家在预定的时候可以提前的看一看这样的价格。其实对于在北京工作和生活的人来说的话，如果是学生党或者是这个工作时间相对自由一点，大家可以在11月份之后再去，这样的话可以按照淡季票来执行418，价格还是相对比较优惠的。 而如果是周末去的话，价格就会随机的进行上调，大家还是关注这个信息。 哎，所以它我们能够看出来是实行了一个浮动的票价定价机制哈，也是建议大家，就像张博说的，条件允许的话，可以选择错峰出游，这样无论是在入园体验方面还是票价方面，可能都会享受到一些便利哈。再来说说吧，张博去到环球影城之后，你的整体感觉怎么样？包括大家也非常关心这个咱北京环球度假区相关的一些配套设施建设啊，基础设施建设，它的情况怎么样？ 嗯，好的。嗯，其实因为在去环球之前，我负责这个欢乐谷的报道已经非常多年了，所以去欢乐谷的次数也非常多。当时就对这两个主题景区有一个直观的对比，虽然他们在体量上其实不可同日而语的，但是可以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个数据，就是欢乐谷的面积是56万平米，而这个环球影城一期的开园的面积大约是在169，也就差不多是欢乐谷的3倍。整个欢乐谷的七成的设备其实要更多一点，是达到了47台，环球影城是在30台。另外呢，就是环球影城还有一些比较突出的，像有24个这种娱乐演出的项目，以及80个门店、30个零售商店等这样的数据，给我的整体的感觉就是环球影城是一个非常精致的这个度假休闲的区域，可以说是很符合它这种国际一线主题乐园品牌的这样的一个定位。所以你走在整个园区里面，无论是从它的基础设施建设，还是到一些建筑的整体的设计，包括里面售卖的餐饮的这个口味和质量，还有尤其是作为一个声音工作者的话，进去之后它像各个主题园区的不同时间呈现出来这种音效 哦， 想必大家在看一些短视频平台上比较多的一些小视频的话，大家可以注意到里面的变形金刚园区不同的人物，他们都是有这种专门制作的声音效果的，所以大家跟他去互动的话，虽然实时的互动，但是还是这种擎天柱的声音、霸天虎的声音，你就会感觉代入感会非常强。 也就是大家去环球影城体验，不仅能够去做它的骑乘设施，我们也可以去感受它整体打造的一种氛围感，无论是视觉效果方面，还是声音效果的打造方面，还都是非常在线的了，是吧？ 对，其实如果说起来骑乘设备的话，北京欢乐谷的，我个人感觉它的很多设备的刺激性还是要比环球影城要更高一点的，但是环球影城它更多的都是围绕电影这样的一个 IP 服务，所以无论是从它的骑乘设备的设计，一直到整个体验的过程，其实整个电影的元素都是融入在里面的。如果是比如说您是第一次第二次这样去刚刚去环球影城体验的话，你会有一个非常强的代入感，但是我个人觉得可能你去了4-5次之后，这种它给你这种设备上的一些刺激感的程度相对来说都会减弱不少。 其实刚才张博也提到了欢乐谷，我看到这次环球影城开票之后，网上也有很多朋友把环球影城的定价策略和欢乐谷做了一个对比哈，就说我们现在买一天环球影城入场的门票，甚至你都可以在欢乐谷去买一个年票了，就是这样的定价机制是不是合理，是不是偏高呢？其实在稍后的时间当中，我们也请到了一位专业的嘉宾来和大家做一个分析哈。那说到了咱北京环球度假区，其实它相关的比如说交通啊，还有其他的服务配套设施，其实也是做了一个安排和保障的。这个其实张博之前一直在跑环球影城相关的这个口径哈，是不是也有一些数据和消息带给大家？ 因为现在北京环球度假区呢是北京最大的服务业外资的项目，所以整个的对它的配套设施的服务还是非常的完善的。比如说现在去环球影城的交通就非常的便利，大家坐着地铁，坐1号线、坐7号线都可以直达北京环球影城站。之前节目当中也聊到过，就是1号线和8通线的贯通，其实之前大家已经关注了非常久，也是在赶在这个环球影城开园之前实现了， 更方便了。 对，就是便利大家可以直达这个目的地。另外的话，还有两条高速也是连通了环球影城的，分别是京哈高速和这个东六环。大家在京哈高速的这个田家庄站以及六环路的张家湾北站出口，也可以非常方便的到达环球影城。另外的话，在环球影城也是为了这个迎接预期的这个大客流，其实他们设置有10000多个这种停车位，包括有咱们北京市目前最大的单体停车楼，可以停放6000多辆小客车。 还有一些户外的这种停车位的设置，所以总量可以停10000多辆车。嗯，其实也是非常方便大家去自驾，以及公交线路589和这个 T176 路，大家在市内的这个游客也可以乘坐公交前往。另外据我了解呢，在北京环球影城的它的21家合作伙伴当中，像北京本地的神州国旅、康辉旅行，他们也都有目前自己专属的这种线路的设计。像神州国旅的话，在北京郊区也会进行这样收客，然后乘坐带有环球影城涂装的这大巴车，然后再到环球度假区，其实也是非常方便，无论是从外省来的游客还是北京本地的游客，都能够非常方便的游玩环球影城。 哎，真好哈。这个我们的小汽车的泊车位大概是有10000多个，当然我们在这儿是不是也建议大家，如果方便的话，尽量选择公共交通出行。 没错，其实地铁是最方便的， 最方便。 对，因为你像小汽车的停车场的话，你停好车，在步行到园区其实还是有一段距离的。 哦，大概多久？ 你可能得走5到10分钟的距离，然后但是你从地铁的话出来，其实就是到了城市大道，然后沿着城市大道，在那个环球影城标志性的地球前面合影之后， 那个 大地球仪一样的， 对，转动的地球仪前面合完影，然后跨过这个萧太后河上的这种白色的石桥，然后就到了一个非常高大的这种北京环球影城大酒店的建筑面前。其实酒店的1层就是北京环球影城的入口。 真好哈，咱们在这儿给大家留一些悬念，一切还是要等大家实地去看一看我们的北京环球度假区。最后一点时间还是想问问张博，刚才也提到了，就是这次环球影城它开业嘛，也正赶上中秋假期，包括即将到来的这个国庆长假，那你觉得就是这个环球影城开业，它会对我们这两个假期包括后续时段的一个旅游热度都会带来哪些影响，包括是不是也有一些相关的出行旅游数据已经出炉了？ 没错。其实北京环球影城对于北京市的旅游业的带动作用，大家之前在开园之前已经有比较多的预期的，目前呈现的数据只是这些预期都一一落实，比如说14号凌晨门票开售的时候，就是得展现的还是比较充分的。像多家的 OTA 平台的数据都显示，热情的粉丝在短时间内就将中秋期间的这个门票呀，包括这个速通卡还有酒店都抢售一空了。像携程平台的数据就显示，在环球影城开售的10秒之内就跃升到了携程平台上全球单景区销售量的 top one， 而在1分钟之内当天的门票就售罄了。 哇， 其实3分钟之内呢，门票的预订量是破万，而在30分钟内环球影城大酒店开园当天的房间就售空了。其实这个数据，因为携程它的这个平台的覆盖面也是非常广嘛，也是比较有代表性的。另外的话，同城旅行的大数据也是显示，目前环球影城出行的人群还是以京津冀周边地区的这个人群为主，像京津冀的游客占比大概是在60%左右，其次的话是华东和华中区域的游客。另外的话，大家因为环球影城体量非常大，大家可能一天之内逛不下来，所以的话说周边的酒店的关注度也是非常高的。之前的话再加上北京周边对民宿进行整治，一些城市民宿集中下架，所以现在酒店的这个需求量大，但是供应量相对来说其实是稍微递减的一个状态，所以对房间的这个需求非常的明显。 所以也是提醒大家，如果有这种出游计划，咱早做安排，早做打算会更好一些哈。 对，也正是大家早做打算，在数据上显示的就是环球度假区周边的酒店订单量，像14号凌晨相比于前一天的话，在同城这个平台上就上涨了800%。其中环球影城这个酒店也是刚才提到了，非常短的时间内，半个小时之内当天的开园就售罄了。 哎呀，号召力还是非常旺哈。当然昨天白天因为是这样，14号零点的时候我也在这个各种 APP 上对蹲守了一下，但是昨天那个白天起床之后我又看了一下，其实10月份、11月份还是有一些余票的，所以在0点钟没有抢到票的朋友，我觉得也不用太着急哈，大家也可以时刻关注着他们官方的预订平台，都是正规的购票途径。我们在这儿也提醒大家，千万不要在网上找一些不明来历的购票途径，以免这个咱没去玩成还把钱打了水漂。也是希望大家能够在北京环球度假区有一个非常好的游玩体验。再次感谢张博，谢谢。 好的，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4.5 北京新闻广播财富新动力，我是美哲。刚才在采访张博的时候啊，我看了一下我们的互动平台，很多朋友都是在14号零点开始抢票，但未必真的能抢到自己特别心仪的那个入园日哈。比如说7789就说，我一直都比较关注环球度假区，但是现在太热门了，真的是一票难求。包括也有一些朋友像8398说，现在疫情期间因为出境游受到了限制，我们没法出国玩，所以北京环球影城可能就会更加受到大家的关注和欢迎。那么下面的时间呢，我们也请到了我们的老朋友，北京商业经济学会的副会长赖阳老师，来和我们聊聊环球影城在20号正式开园之后啊，在未来的时间当中都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包括起到什么样的一些产业的相关带动作用。让我们首先欢迎赖阳老师，欢迎您来给大家打个招呼吧。 主持人好，大家好。 非常欢迎赖阳老师啊，今天是走进直播间和我们一起来直播聊一聊北京环球度假区。咱就还是从大家非常关心的票价来说起。刚才我们的记者也说了，它环球影城的定价机制是采用了一个浮动的定价机制，它是分成4档票价哈。当然有的朋友会觉得这环球影城的门票定价其实它是有一个国际规则的，因为环球度假区也是一个算是国际大型的游乐场嘛，它等于在美国也有，在日本也有，这次开到了咱们中国的北京，所以会觉得这个定价票价好像跟国外差不多，它是一个合理的区间。当然也有一些朋友会觉得，哎呀，这票价可太贵了，我一天去花个500-600块钱，我甚至都能在欢乐谷办一年票。所以我不知道赖阳老师您怎么看待它这个定价是合理的吗？您觉得是偏贵吗？ 我觉得这个票价呢，实际上跟全球的这环球影城比啊，它并不贵。因为呢，实际上全球刚才说了，各地呢也都有环球影城。那么环球影城呢，可能你啊跟欢乐谷不能直接比，因为有这么几点差别。第一呢，它的文化 IP 的差别。到欢乐谷呢，可能更多的是大家关注游乐项目的这个趣味惊险。但环球影城里面呢，除了游乐项目本身的趣味惊险之外呢，大家体验自己曾经看过的电影，当年的这个文化，电影的场景，沉浸在当年的场景中的这种感受体验，这个价值呢实际上是更大的。 它是有一个文化附加价值在的。 对，而且这些文化 IP 本身它也是有成本的，有文化的知识产权的成本，另外呢园区的规模，里面科技的含量，声光电的技术等等呢，使得它的前期投入是很可观的。这个要收回这个投入，并且长期维持一个高水平的运转，不能说有的游乐园时间长了年久失修，里面设备就越来越差了，而是维持一个长期高水平的维护费用和维护水准的话，这个成本不会太低，这是第一，从成本上。第二呢，它全球呢实际上这个价格呢相比呢北京价格并不是最高的，像这个在洛杉矶、奥兰多等等都有环球影城， 会更高一些。 票价呢可能折合成人民币呢也都在700-800，甚至1-2000的这个价格，因为它票呢也是很复杂的，既有淡旺季，也有单日票、双日票、多日票， 包括大家也会去买优速通，速通票哈也是一个额外的成本。 当然了，也有可能有的人也会买这个季度票啊、年票啊等等的，所以呢它不同的这个票的选择有不同的定价机制，不同的价格，但整体上来说呢，应该说跟全球的环球影城相比呢，北京这个价格呢应该说不算是很高的，这是第二点， 还是在情理之中哈。 就是第三个呢，我们要看呢，环球影城是个超广域辐射的一个项目，大家追求的一种休闲娱乐目的地，到这儿来玩呢，它并不是说市民没事儿在我们家门口找个地方去玩一玩，很多人可能是专程去玩，很多人去洛杉矶就是为了环球影城迪士尼，到东京大阪可能也是为了环球影城或者是迪士尼专程去旅游的，它专求的吸引力，到这儿来一趟高铁机票多少钱，酒店住宿多少钱，这一切的费用算下来之后，那折合这个门票呢，实际上这个价格呢，在这个消费者接受度来说呢，实际上就并不算很高了。所以在整体一次专程去消费的成本中， 这个价格呢，实际上也是这个整体的这个成本测算的一个消费考虑的因素，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呢，也不是很高。只是周围的居民说我当附近的公园去比，那可能是价格肯定要高很多了，因为你不可能是每天去一趟，很可能一年就去一趟两趟，可能相对都算比较多了，因为进去之后排队啊等等花的时间也不少。 是，相对于咱家门口周边的一些遛弯的公园来说，大家去环球影城体验的目的性和针对性会更强一些。比如很多朋友在放出相关的开园消息、预售票的消息的时候，就会一直都在关注，包括我们说环球度假区它建设的成本、以后运营和维护的成本都是摆在这儿，所以也会有现在的一个定价的机制哈。我看到我们平台上有很多朋友都在关注，说我现在买不到我这个心仪的票，比如9月份、10月份，感觉很多票都已经没了，是不是就买不到了呢？我觉得大家也不妨多多关注一下他们官方的一些售票渠道吧。像一些非官方的渠道，什么黄牛票或者代购票，我觉得还是非常不靠谱啊。大家也都知道，你现在入园都需要进行实名制的认证，所以如果说您想去环球度假区体验，我们就一定要选择正规的购票渠道，以免您的消费权益受到损害，这是在这儿要提醒大家的。那下面的时间呢，我们要请赖阳老师来和我们聊一聊，刚才您也提到了，比如说迪士尼，像上海它也有迪士尼乐园，对不对？这次咱们北京有了环球影城，那开业之后啊，其实我们也可以参考一下，比如说上海迪士尼，像这种大型的游乐园开业之后，将会对通州区、北京市乃至整个京津冀区域产生什么样的辐射影响，对什么样的产业会起到直接的或者间接的带动作用。我觉得首先旅游业这肯定是受影响最大的一个产业了，是不是？ 这是没错的。可能原来到北京来玩，也许呢他过去订3天游、7天游，那现在可能要增加出2天专门环球影城的这么一个项目，这是一个必然的。就是来的时候呢，就像我们去东京，很多人就要增加出1天专门去迪士尼乐园是一样的道理。第二呢，就是会有很多人专程为了环球影城来北京，这个比例呢也是相当可观的。因为我们都知道，现在消费者呢，他出去选择到哪个城市玩啊，主要就是要看4种东西。 嗯， 一个是国际化的步行街，大品牌林立，要到这里体验国际化城市的魅力的。 嗯， 第二个呢是到这个城市里最有文化底蕴的一些旅游景点啊、特色街区啊去消费，去看故宫、去看前门、去看南锣鼓巷。 嗯， 第三个呢是文化创意科技的一些技术的一些领域的，比如说到北京来看798啊等等这些文化创意的地方。第四个的话呢，就是休闲娱乐的目的地，到这里来彻底的身心放松的好好的玩一玩。 嗯， 所以这个是旅游的主要的目的。 嗯， 就是从观光游变成了体验游、深度游。那么到这里来了之后呢，它的消费呢，实际上它是这么来进行的。第一个肯定是要住了。 嗯， 住宿时间跟过去比可能要延长，延长1天2天，可能单日消费增加额度就非常的可观。 嗯， 首先住酒店，我们要到迪士尼去玩的话，我们的体验就是什么呢？尽可能的离迪士尼近一点， 通勤成本得低 是 吧？ 是、 嗯 啊、其实还不是通勤成本，是时间效率。我们都想着一开园啊、 嗯、 第一个跑进去抢着第一个项目、 嗯、 最火的项目，能 够可以理解 第一轮上去别排队。 嗯， 所以一定要住得近，不能说我这坐车忽悠忽悠的那什么半个小时、 嗯、 40分钟，这还算短的，有的时候一去1-2个小时的路程受不了，所以一定要就近住。 哎， 那么首先第一轮周围的这个住宿啊就会火爆了，那就会出现可能很多的这个民俗的这个度假村呀、啊、一些度假区啊，哎，这个就是民宿啊等等，这个居住它肯定是有很大的需求的。 嗯， 第二呢，住在这儿玩完了回来意犹未尽，想再吃点喝点玩点，这时候带动什么？周边的大量的这个文化消费的场所，夜间的，哎，听听音乐，有没有酒吧呀？ 嗯， 哎，有没有书吧？我坐那看看书，那喝一杯咖啡。有没有一些个更多的文艺表演、 嗯、 文化交流的场所啊？除了环球影城本身的它有这个大道之外呢， 嗯，城市大道 周围的一些项目呢、 嗯、 也会火爆起来。所以要建设周围可能还需要更多的、 嗯、 就是住在附近了，是不是还可以有吃有喝有玩，夜间有很好的生活的内容，甚至还能购物体验这样消费的内容，晚上我回来再玩个密室， 嗯， 我再玩个剧本杀，我这 既然来北京一趟，是不是我得彻彻底底的玩啊？ 尤其是针对年轻群体的各种消费的场所啊。 对， 嗯、 所以第二呢是带动周围的 吃喝玩乐的这些 吃喝玩乐的丰富、嗯。第三个的话呢，实际上就带动呢，就是它进一步的这个北京呢相应的周边的一些产业的一些繁荣。为什么呢？ 嗯、 刚才说这些个发展了，有这个需求了，那就人谁提供这个服务啊？我设计主题的酒店、主题的餐饮区、主题的文化消费场所，那这些设计师、艺术家，他们就不要开工作室啊，他们就要进行文创的文创园区啊等等。那相应的为环球影城服务的这些产业的这些人群要在这集聚，产业的工作室要在这集聚，那这一类的产业也吸引大量的人才，而且呢也要在这里发展，又带动这些人相应的消费生活产业的集聚，这就是第二个层级的集聚。而这些人集聚产业升级，那相应的为这些人群，刚才我们也知道都是艺术家设计师，他们的消费品质要求也很高，所以为他们服务的产业又进一步的繁荣， 这是更间接的一层影响、 哎、所以它这一层一层仅周边地区就是副中心的发展，就会带来呢副中心的整个的这个产业的这个升级，消费的活力和产业的活力，这直接对副中心就有很大的影响。 是， 而游客到了北京，在北京发展，实际上整个北京的产业经济呢，也都有一个整体的带动作用。特别是我们的交通呢，比如说现在的情况，我们都知道，早晨可能从通州进城很堵。但是呢去通州呢交通呢实际上还有很大的这个就是说 承载能力， 我们这过去的时候这个车还很方便，那这个时候呢实际上也带来了相应的一些城市中心区的一些居住啊消费啊等等相应的环境的这个就是可以承载更多的需求。因为到环球影城说，哎呀我干脆我住在城里面，我这早晨租个车过去也挺快的，所以这一类呢也会带动起来， 盘活这个人员的流动， 有一个更好的一个慢生的效应、 哎、 而整体上呢可能也有人测算，一个主题公园如果发展起来的话、 嗯、 对周边的带动可能是1:10的这种带动效应， 当 然这个测算不一定很准确、 嗯、 但大方向来说呢这个10倍的带动呢还是有可能的、 嗯、 也就是说周边的整体的城市消费人群的集聚，人高素质人群的集中，以及相关产业的进一步的繁荣发展，都会形成一个这个不断滚雪球的效应。你说环球影城呢，不仅仅是自己卖门票挣多少钱，有多少游客住周围酒店花多少钱，而是成为带动北京的整个的这个未来国际消费中心建设和通州副中心的发展的一个新的消费增长的一个引擎。 嗯，所以我们也是拭目以待啊，看看环球度假区开业之后会形成怎么样一个良性的循环系统。刚才赖阳老师也提到了，可能有一些影响是我们能够看得见的直接带来的经济效益，比如说它的门票收入，在园区当中消费的各种比如说周边纪念品住宿的一些费用，这个是我们能够看到的直接的经济效益。但是大家更要关注整个环球度假区开业之后对我们整个北京市通州区乃至京津冀区域乃至全国一个大范围的辐射效应，包括人员的聚集，包括相关产业的一个间接的带动，都是有可能出现。而且呢在未来的一段时间，可能环球影城运营比较平稳之后，我们也可以再请赖老师回来跟我们分析分析相关的一个话题哈。在这儿还是最后提醒大家呢，购票还是要通过正规的渠道。好的，那么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您可以通过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来收听节目回放。我是主持人美哲，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整点快报，那明天早上9:15财富新动力，咱不见不散。 放飞灵感，将创意赋予生命，凭实力 PK， 扬魅力风采。 由北京广播电视台联合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举办的潮涌大运河首届装置装饰设计艺术大赛现已全程启动， 构建梦想平台，承载缤纷精彩。 详情关注官方微博京津冀之声 FM1006 和官方微信京津冀之声 FM100.6 公众号。